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网约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与日俱增，成为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形式，灵活的就业模式给劳动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业人员的权益难以保障，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政策的缺失呢，问题呢也不容忽视。纳涉灵活就业的人员的权益保障案件呈现出哪些特点？如何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除了工资之外，劳动者还能主张哪些福利待遇？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来关注货拉拉事件的最新进展。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呢，有了最新的进展。昨天，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对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周阳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案呢，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且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周阳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那么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6日的下午。当时呢，周阳春呢是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的签约司机。当时呢，他通过平台接到了被害人车女士的搬家的订单之后呢，在2月6日的晚上的8:38左右，驾车到达了约定地点。后来呢，因为车女士啊拒绝支付这个搬运费啊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呢，因为这个装车的时间太长了，周阳春呢就嫌这个订单赚钱少，就心生了不满。到了晚上9:15左右，周阳春搭载车女士出发，但是呢，他没有提醒坐在副驾驶的车女士要系好安全带。在途中啊，周阳春又向车女士提出啊，说可以提供这个付费卸车的搬运服务，但是又遭到了车女士的拒绝。于是啊，他本来就不满，这回啊变得更加不满了。后来啊，为了节约时间，周阳春呢就没有按照平台所推荐的路线行驶，自行选择了一条相对省时但是比较偏僻的路线。后来车女士发现说，周阳春已经偏离导航路线了，并且进入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路段。于是车女士就提醒周阳春说，你啊偏航了。但是周阳春呢却并不理会，而且态度很是恶劣。车女士当时啊就心生恐惧，她呢就把头呢伸出窗外，要求周阳春停车，但是周阳春还是没有理会。后来周阳春发现车女士呢用双手抓住货车的右侧的车窗的下沿，而且上身探出了车窗之外。此时周阳春已经意识到车女士很可能会出现坠车的这样的危险，但是呢，他还是没有采取制止或者是采取一些制动的措施。随后车女士从车窗坠落，周阳春后来停车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到了2月10日呢，周女士经过抢救无效而死亡。经过鉴定，车女士呢是头部与地面碰撞导致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案件发生之后，货拉拉公司向车女士的父母支付了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在昨天啊，在就是10日案件宣判之后呢，为周阳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记者说，周阳春当庭认罪，但是是不是上诉目前还不清楚。当天晚上，周阳春的妻子李女士告诉记者，丈夫呢已经申请取保候审获释回家。对于这起案件，周阳春表示要换位思考。 时隔七个月再看到周阳春，李女士表示说感觉丈夫呢没有什么变化，和之前差不多。同时啊，李女士还说，说获释之后周阳春最想见到自己的孩子，然后和亲属一起吃饭。在庭审之前，李女士曾经向记者透露，9月11号就是今天，是周阳春大女儿12岁的生日，希望能够和丈夫团圆，一起跟孩子过生日。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六辰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哎，黄律师你好。 李雷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黄律师您跟大家说说哈，那么货拉拉司机周阳春为什么他的行为呢最后就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哎，您跟大家说一下。 嗯，您看我们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是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嗯， 那跟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司机周阳春呢有哪些过失的行为。首先呢，他在这个开始行驶的时候呢，他没有提醒乘客来系好安全带，这作为司机的话没有尽到一个这样的法定的责任。 对。 第二呢，当女乘客发现偏航之后，反复多次提醒的时候呢，周阳春并没有及时进行有效的沟通，而是执意的将车辆行驶在比较偏僻的路段，而由此呢引发了女乘客的恐惧心理。 嗯， 第三个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说当女乘客已经有了危险举动，车她已经将头和上身已经探出窗外了，在作为司机这个时候已经预见到女乘客有可能坠车的情况下，她仍然清醒自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呢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最后呢女乘客坠亡，然后导致了这样的女乘客死亡的这样严重的危害成结果。 嗯， 应该是说结合我们上面这几点能够看到说，司机周阳春呢他在主观上的确是不具有侵害女乘客人身安全的这个故意，所以呢他的行为是一个过失。但是呢因为他应当预见，或者说他已经预见到了，但他轻信能够避免这样的危害结果发生，那么他的这个过失行为和女乘客的死亡这个结果之间是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 嗯， 所以呢最后综合呢认定他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嗯，哎，那么这起案件最终的结果啊，其实周阳春是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哈。那么对于过失死亡这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么一个罪名，我国刑法上对于量刑上又是如何来规定的？ 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所以呢，周阳春他可以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一年，并且缓刑一年。 嗯， 因为总体来说的话，确实他的情节从他主观上来说的确不是很严重，但是这个后果很严重。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就感觉说他其实非常可惜，女乘客因为一场误会失去了生命，而司机呢因为一时的过失，他要承担这样的法律责任。 嗯， 那么我的感受是说，网络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我们与时俱进的不应该只是科技方面，还应该包括人性的关爱与善良。就像周阳春他自己的出来之后的他的感慨是说，一定要换位思考，你可能需要和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可能觉得你没有恶意，但是你的行为可能造成了他们的误会。所以呢，不光是说我们在网上可以下单，我们网络可以给我们规划路线，但是作为服务行业，我们及时保持有效的沟通，我们让服务本身应当具备人性应当有的温度，这个是不应当在网络时代抛弃的，还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关爱和善良。 嗯，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六辰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谢谢黄律师参加节目。 嗯，好的。 好，黄律师再会。 听众朋友再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副庭长高琳琳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方式的这种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的案件。好，下面呢，我们向高琳琳法官问一个好。高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一类的案件哈。因为就在昨天的上午，昌平区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梳理总结了我们近几年所审理的这一类这个灵活用工方式的人员所涉及到的各类不同的纠纷哈。那下面呢，您先跟大家说一说所谓的这种灵活就业人员，灵活用工方式的就业人员它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灵活，灵活在哪里。 好的。现在呀，就是我们当前随着咱们互联网平台经济呀，引领着咱们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所以呢，其实这个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比如网约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还有部分的网约车司机，这种从事新业态的从业者呢，他们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呢，他们是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他们体现在一种比较灵活的就业，就是具有灵活性、短期性、流动性和非契约性的这种工作方式。其实有时候俗称我们的打零工，这种零工经济啊，也给从业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保障了他们的这个劳动收入。其实就是相较于这个传统的用工模式，这种新业态的用工模式，我们一般呢就把它说为那个灵活用工人员。 对。那除了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几类之外，我能想到的比如说的确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签约一些网络平台，比如他可能是从事一些美甲的服务、家政的服务，是吧？ 是的。 那么他呢可能通过平台会接一些单，然后呢像他不会说固定在某一个美甲店或是某个家政服务公司，那么接到单之后他就直接去客户的家中给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是吧？ 是这样。 但是呢，由此也带来一些很多问题哈，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举一些例子，也是我们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向社会公布的这样的涉及到灵活用工的人员的典型的一些案件。那么第一起案件呢，很不幸哈，是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当中不幸身亡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这个外卖骑手到底是怎么就遇到了什么问题不幸去世了哈？后来又引发了一个怎样的纠纷，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确实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这个王先生啊，他是一个平台兼职外卖骑手。2019年10月的时候呢，王先生就登录这个外卖平台，他是一个众包平台，经过身份的认证、阅读并同意劳务协议后，注册成为众包员。其中啊，劳务协议约定，王先生同意与这个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并且当月王先生就在送餐的途中很不幸发生交通事故就身亡。王先生的家属就认为呢，这个劳务协议是一种格式条款，属于以劳务协议掩盖劳动合同的关系，于是呢就诉到法院，要求确认王先生和这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就家属认为王先生就是死者哈，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 对， 但是他们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协议， 是吧？ 那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这个用人单位哈，这家公司他们又是怎么辩解？ 当时啊，用人单位就辩解说，他们与王先生之间签订的劳务协议是王先生在注册成为平台外卖骑手时承认并且签署同意的，并不是格式条款，对双方呢都有约束力，并且这个公司与王先生之间属于松散的劳务关系，公司啊不对王先生进行管理和约束，王先生从事外卖业务呢也属于兼职，由其自己决定什么时间承接什么样的外卖配送邀约，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强制要求王先生进行相应的外卖配送服务。所以呢，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那您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位王先生他和这家这个公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呀经过审理也是认为，从人格从属性来看，上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受这个公司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王先生呢，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会员后，可在平台上自主选择接单， 就 是说 他就可以选择不接。 对，对于是否接单、接单时间、接单数量，还有这个外卖派送的地点呢，均由王先生自己来决定。其实公司啊，没有对王先生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双方确实缺乏这种劳动管理的表象的这种人身隶属性的特征。从经济从属性来看呢，王先生他是作为众包员完成外卖派送任务后，也就获得了那个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与外卖商品费用一并支付的这个配送服务费用。多劳多得，也就是说在把报酬呢先存放在咱们的平台中，王先生呢可以自行选择提现或者不提现。这种情况啊，确实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固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啊存在一定的区别。从这个组织从属性来看呢，王先生的工作模式灵活自主，他的工作内容呢确实也主要依靠是自己就能独立完成，并不需要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协调配合。最终啊，我们还是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王先生家属的诉讼请求。 因为我也的确知道有一些外卖平台，他是要求这个外卖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小哥是强制接单的啊，他不管啊，只要这个外卖小哥开通了，这时候他开通了这样一个接单的一个信息通道之后，那么他平台就会不停的给这个外卖员去派各种各样的单，你不能去拒接。但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您看哈，就是这个王先生和平台之间就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可以选择不接。 确实现实中各种平台的那个各种承包方式都不一样。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也就是说王先生和平台之间就并不是劳动关系了，那么家属的请求后来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吗？ 是这样的。 但是毕竟王先生遭遇到车祸而去世了，那么现在家属想要这个认定哈这个王先生和平台之间是劳动关系，有可能是他主张权利的第一步，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步骤。那按照目前的这个看这个结果来看，那么也就是说王先生家属想要获得一些赔偿的话，只能通过别的途径了。 对， 他 可以通过比如交通事故这种侵权纠纷，或者是看那个平台有没有其他的侵权行为，通过其他的那个纠纷形式来解决。 那您看这起案件就是一起典型的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方式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哈。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您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地方，您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我们也是做出以下提示吧，就是当前啊这个外卖啊作为网络共享经济的一种经济模式呢，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同时呢，也为拥有这个咱们剩余时间的这个劳动者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方式。但是呢，它明显与传统的用工模式不同，外卖平台用工形式呈现复杂化多样化趋势，也存在呢比如自营骑手、外包骑手和众包骑手等多种的用工形式。众包模式准入门槛极低，骑手注册通过后就可以立刻上岗，不同于啊商家或者劳务公司雇佣的专职的外卖骑手。众包骑手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配送时长，即使有正式的工作，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在平台打零工接单赚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众包模式虽然较为灵活自由，但背后的风险呢是不容忽视的。众包骑手虽然与其他骑手一样身穿着外卖工作服，但用工主体各不相同，与用工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各异，所以呢众包平台直接引入第三方劳务公司，骑手在注册时便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了劳务协议，形成了劳务关系。我们在此呀也是提示众包骑手在注册时要认真的阅读相关条款，了解用工主体、用工模式以及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劳动关系不同，劳务关系中的从业者一般只获得劳务报酬，无法主张加班费、未休年限假工资等费用。一旦自身在送餐途中遭遇人身伤害，也无法通过工伤保险主张权益，此时提供劳务者只能通过侵权责任纠纷向 雇主主张赔偿。 嗯， 但是如果提供劳务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话，既可以以普通侵权为由直接向第三人主张赔偿，也可以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雇主主张赔偿。 好的，那么说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有一小段片花啊，在片花之后我们请到高法官呢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外卖小哥在送餐过程当中不幸啊遭遇交通事故而去世，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纠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说另外一个工种哈，是这个电视安装工哈。那么这个工种啊，应该说大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有时候不仅仅是电视安装工，比如说我们在买一些这个电器大件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人过来帮忙来安装。那除了电视之外，比如说像空调啊，其实安装的时候也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这里面也是涉及到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请到高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这个刘先生啊，他说他于2019年3月入职了一个科技公司，担任电视售后安装人员。双方啊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工资呢是按件进行结算的。 哦，按件结算。 对，从这个刘先生的工资流水显示，平均每月是8500元左右。 还可以。 公司每月上旬就通过微信、银行卡转账的形式支付呢上一个月的整个的工资。这个科技公司就说双方是承揽关系，刘先生负责接单安装电视，公司和刘先生对电视商家提供的费用进行分成，刘先生自行安排工作，公司呢并没有对其进行考勤管理。只是为了他只是向刘先生进行派单，刘先生根据安装维修件数领取相应的报酬。公司呢是在2019年10月，因为刘先生没有完成安装任务，在该月安装服务中有个中评，导致这个评价未达到电视商家要求的95%，因而呢扣除了刘先生1500元的工资。 哦，那后来刘先生就有意见了，是吧？就形成了一个纠纷了。 后来刘先生就把公司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和公司在2019年3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以及加班费，共计10万余元。 哦，那这里面刘先生到底和这个公司哈、科技公司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综合本案的整个情况这个针对这个公司向刘先生发放工资以及对刘先生进行管理的这种情况，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还是确认劳动关系。 对，后来经过调解，双方呢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呢支付刘先生10000元的调解费用。 时间关系您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刘先生和科技公司之间的确算是劳动关系呢？ 好的，就是这个里当时单位认为双方是一种承揽关系，但是其承揽关系跟劳动关系呢特征完全不一样。劳动关系的目的呢，它是提供劳务，在劳动关系中呢，无论劳动者的劳动有无成果，都可以获得劳动报酬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工作呢还有一定的从属性，也就是呢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由用人单位呢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呢就是这个劳动关系确实体现为一定的从属性。互联网时代的这种用工样态与传统的用工模式虽然不同，但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这种关联性、从属性还是存在的。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最终还是确定并不是承揽关系， 对， 是吧？ 是， 而是这个劳动 关 系， 劳动 关系，是吧？好，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就非常感谢高法官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高法官呢，通过两起案件为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那么其实呢，这类案件还有很多，我们在不久之后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继续邀请到高林林法官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另外的几起同样